据南朝鲜有线综合电视报道，南朝鲜各家媒体就拘捕朴槿惠并进行调查一事，3月6号在各地针对各阶层进行了民意调查。据调查结果显示，受访者的 78.2% 主张必须弹劾朴槿惠并拘捕他进行调查，以查明笼络国政事件的真相。其中有二三十来岁青年的 90% 则表示要求关押朴槿惠，特别是支持朴槿惠逆贼的政治地盘大邱和庆尚北道，也有受访者的 67.7% 表示要求监禁朴槿惠，彻底查明特大型舞弊丑闻事件。